今天呢，我们的讲道是诗篇第十九篇，然后我们的主题是会说话的神，我们现在一起来，我来读经文，请弟兄姐妹们一起听。诗篇第十九篇，大卫的诗，交与灵长，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量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上帝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入。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塑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费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一位会向我们说话的神，你是那一位会把自己呈现出来，让我们可以认识你的神。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今天我们可以来到这里，我们可以听你的话语，我们可以歌颂你的名，我们可以向你祷告，因为你是会向我们说话，也会听我们向你祷告的神。主啊，恳求你，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我们所做的、所说的、所想的一切，都可以荣耀你。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然后这些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那个我们在台湾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我们到了这里的时候，我觉得这应该是真的，就是台湾应该是就是寺庙的密集最多的地方。我记得我有看过，就是宣教师的数据，就是在台湾呢，那个庙对人口的比例应该是世界上最高的。那的确，我们就是走在路上，到处都有庙，对不对？我们的教会的斜对面那里就有一间，而且看起来是蛮兴旺的。我们这样走进来的时候，门口就有一个小，应该是土地公，对不对？大家有看到吗？所以就是这种地方的神，在台湾是非常非常的多的。有那些庙，然后很多店家都自己有供一个神像在那里。我们走到哪里都会遇到这些神，所以台湾是一个有很多信仰的一个地方。那我们时常经常会听到台湾人说嘛，就是哦，所有的宗教都差不多啦，就是劝人为善这个样子。那可是基督教跟这些民间信仰真的是差不多吗？你要是基督徒的话，你应该知道是差很多的。那其中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的神会向我们说话，他们的神，民间信仰的神不会向他们说话。所以要是你今天是拜佛的，或者是拜那些土地公的人的话，你要知道你的神他在想什么，他想要你做什么，你能够做什么呢？你能够去寡杯，对不对？你就只能在那里一次又一次的问他说，哦，你要我做什么，是不是这样子？可是呢，对基督徒来讲，我们的神不一样。我们的神会直接跟我们讲说他是什么样子的一位神，然后他对我们的期待是什么，然后怎么样子的生活才是符合他的心意的生活，什么样子的生命才是荣耀他的生命。所以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了这一点。我们看到了说，就是神他是一位把自己展现给我们的， 他让我们知道他是一位什么样子的神，然后他要我们活出什么样子的生活。那我们今天会看到三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神会透过他的创造来向我们说话，来向我们，来让我们知道说他是一位什么样子的神。第二呢，他会用他的话语来向我们说话，来让我们知道说他是一位什么样子的神，然后他对我们的期待是些什么东西。然后第三呢，我们会看到说他期待我们在看到他的荣耀，还有听到他的启示，听到他的话语的时候，他期待我们的反应是什么。 OK， 对，就是这三件事情。第一个呢，整个创造都会让我们看到神的荣耀。第二呢，是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说他要我们怎么活。然后第三呢，是当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有什么样子的反应。 OK， 对，第一个呢，我们从就是神透过他的创造来让我们知道说他是什么样子的一位神。诗篇第十九篇，然后一到第六节，大卫的诗交与灵长，诸天就是整个创造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上帝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入，他从天这边的出来，绕到天的那一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在这一个小段落里面，我们看到了神的创造的三个特质。第一个呢，就是神的创造它是无限的，然后就是一直在传扬神的荣耀，所以他不停的去传扬神的荣耀，然后他这个传扬神的荣耀是遍布全地的。可是第三呢，我们会看到的是他是就是没有办法完全的让我们知道神他的 那个特质对我们来讲应该要有什么影响的。Okay， 所以第一个在这创造里面他们在宣扬神的荣耀的时候，他是完全无限的，一直在那里发出声音。第二节很清楚，对不对？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他不停的在发出声音，让人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可以看到神的荣耀。然后呢，他是不计地理位置的，因为他是遍满全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他没有受到时间的限制，也没有受到地理的限制，全世界的人无论他们在哪里都可以听得到，都可以看得到神的荣耀。他们无论活在这个世界的时间点哪一个点，他们都可以听得到看得到神的荣耀。所以像我们在台湾，我们经常会听到人说啊，就是基督教是洋教，然后就觉得说哦，这个不干我们的事，我们就乖乖的拜我们的佛，我们就乖乖的拜我们的土地公就好了。可是事实上呢，上帝在这里跟我们说，就是无论你是谁，无论你住在哪里，无论你是在就是人的历史里面的哪一点，你都可以看得到神的荣耀。这一点很有趣，因为他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神他就是永恒的，然后他是全世界的神。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看到这一点。我知道我们住在台北的话，实际上有的时候很难，就是我们只要住在大城市里面的时候我们都很难，因为就是环绕我们的就是建筑物，都是人造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的通通都是人的荣耀，我们很少会看到神的荣耀。整个台北，整个台湾，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东西是什么呢？应该就是101大楼，对不对？他就是直到蛮最近的时间，他是全世界最高的大楼，然后现在是全世界第二高的大楼。所以对台湾人来讲，对台北人来讲，它是一个极大的荣耀，它展现出了人类的一个力量，还有我们的骄傲。对，101很有趣， 他就是第一个，他很高很高很高很高，然后他基本上就是一个人的力量的展现。然后你知道他最上面他有一颗很大的球，让他可以在地震的时候不会被震倒。那你知道那个球是用什么做的吗？是用很多的金子银子等等的，就是很贵重的金属，因为它那个是很密集的东西，所以呢它可以它用那个很贵重的金属去造成了这个球，然后呢它就被供在这个大楼的上面，让它可以阻止它被地震去震倒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人的荣耀，而且我们会看到人的很多的智慧等等的，可是我们经常会忽略掉在自然界我们会看到神更大的荣耀。101再高它会高过玉山吗？不会。 OK， 在 Dubai 的 Burj Khalifa 它再高它可以高过圣母峰吗？不可能的，对不对？然后我们这个世界上能够创造出再聪明的东西，它能够跟神创造出来的自然界比吗？现在就是工程师们经常在做一件事情，他们就是从生物的系统里面去找出他们可以就是拿来用的东西。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他就是这整个 field 叫 biomimicry， 他们拿了这个神的创造的聪明的地方，然后把它放到工程里面。所以就是神他的智慧真的是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可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住在城市里面，我们经常看不到神的荣耀，我们只看得到人的荣耀。所以我觉得就是弟兄姐妹们，要是有机会的话，可以尽量的往户外跑，然后在各式各样的地方就可以看到神的荣耀。我觉得我们可以鼓励大家去做这件事情。那这个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这些事情，他这个是连我们就是普通人非基督徒都可以知道的。所以像唐诗不是有，就是最有名的唐诗应该就是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这一首，对不对？因为基本上大家都会学到。那他怎么能够写出这首诗来呢？就是他知道说他今天他举头看到的明月跟他在故乡看到的跟故乡的人看到的那颗月球是一模一样的。就跟诗篇这里说的，就是他太阳如同新郎，他从天的这边绕到天的那一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他的热气，这件事情是一样的。因为月亮在那里，他在中国大陆的某个地方，跟他绕到了台湾的这边，跟他绕到了美国的哪个地方，他都是同样一个月亮。所以他一直在跟人讲同样的事情。然后太阳呢，从10000年前到2000年前到了现在，它也都存在。它月亮呢，从10000年前、2000年前到现在也是一样的。它一直在讲同样的事情，就是神的荣耀是多么伟大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了神的创世，他的创造界，一直在讲他的荣耀，而且这个是无限的，然后不停的一直在讲。那可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人去经历到了这个的时候，我们经常没有接受到。所以神他客观的，他在我们外面的一直向我们散发这些讯息，可是呢，我们蒙着耳朵，我们就是不听。罗马书第1章18节到21节这样子讲，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浅不义的人的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所以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所以虽然神的创造一直在跟我们呼唤，他一直在跟我们讲说神是多么有荣耀的，可是我们人呢， 我们一直在压抑这件事情，我们不想要认识神，我们不想要知道神是什么样子一位神，我们一直就是决意的要否定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 YouTube 的影片。在差不多2012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做 Joshua Bell 的一个小提琴家，他在那个时候呢基本上是世界上就是最高等的小提琴家。然后呢他就是拿了他的超级无敌贵的小提琴，在一个地铁站里面拉琴，拉了超45分钟。然后在那个45分钟里面的时候呢，有不知道几千个人就是路过，有听到那个音乐。可是呢总共只有7个人停下来听，就是那个音乐是什么样，就只是稍微的停一下去听而已哦，只有7个人，几千个人里面只有7个人停下来听。那结果呢只有一个人有意识到那位就是 Joshua Bell， 就是几千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人看到说他是谁，然后去认了他。在台湾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少人会敬拜这位创造了一切的主的一个地方。在这里呢基督徒占了整个人口就是比超4%左右，甚至比较少一点点。所以我们要想一下就是在这片土地上面有 96% 的人是不认识神的。虽然神的整个创造一直在跟这些人讲神是充满荣耀的，我们的神是就是必须得我们的荣耀的，可是呢100个人里面有96个人是不认识神的。他们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可是他们压抑这个知识，他们不想要认识神，所以他们也不认识神。所以今天你要是在这里，或者是你是在线上，那你还不是基督徒的话，我可以建议你就是花一点时间去好好的看这个自然界，去好好的看你周围的一些东西，然后你要是愿意敞开你的心房的话，你会慢慢的开始可以看到神的荣耀，因为神一直在向你传播这件事情。那可是呢人的罪恶是不能够被低估的，因为我们经常虽然我们看到了神的美好，或是我们开始看到一些东西，可是人的罪恶的心呢经常会把这些东西改变，然后成为一个偶像。我们只要在罗马书第一章内继续读下去的话，就会看到因为我们的人呢，我们将不能朽坏之上帝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模式，所以呢上帝任凭他们乘着心里面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沾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上帝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 Amen。 所以我们虽然经常可以在我们应该要可以在就是自然界里面看到神的荣耀，可是呢我们的心在主观的方面，我们又会把那些东西转变成偶像，然后我们会去拜这个世界，而不去认识真的应得荣耀的那位神。我个人本身我是化学学化学的，我的本科是化学。我从小的时候就是一个就是很坚持的无神论者。我从头开始讲好了。就是我小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差不多5岁6岁的时候，因为我爸妈都是那种传统信仰的家庭。然后呢我就记得很清楚，就我5、6岁的时候，只要回去我阿公阿嬷的家，然后他们要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赶快上楼，然后去拜我们家的祖宗还有观世音菩萨那些的。那我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哦，这些大人好奇怪哦，为什么要我去拜一个木头，我不懂。那在我长大的过程呢，我也慢慢的越来越觉得莫名其妙，说我们干嘛浪费那么多钱那么多时间去拜这些东西。然后呢我在那个过程里面 我就把就是那个莫名其妙的情感，还有我对那个偶像的反感，就是扩充到我讨厌所有的宗教。所以我从超十一二三岁开始就痛恨任何的宗教。我觉得说你今天要是相信神存在的话，你一定就是没有知识很白痴的一个人。所以呢，我那时候花了很多的时间跟我的就是相信神的一些朋友们辩论这件事情。那个时候呢，我就开始，因为我觉得我们没有拜神的话，我们需要别的方法来解释这个世界。所以呢，渐渐的我就转向了科学，然后我渐渐的就把我的信心放在科学的这件事情上面。所以呢，我到了最后会去读化学，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以为化学这个领域可以帮助我解释整个世界。因为要是这个世界只有物质的话，那我了解了就是这个世界的这些原理的时候，我可以就是去解释这个世界。那换句话说呢，那个时候我就崇拜了化学的这个知识，化学成为了我的偶像。所以我们人经常会做这个事情，当我们不拜唯一的真神的时候，我们会找各式各样那种人创造出来的东西来拜它，来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来成为我们生活的一切。所以呢，虽然神他透过了他的创造去宣扬他的美好，去宣扬他的荣耀，可是呢，我们人在主观上面因为罪的原因，我们没有办法去接受，我们不想要去接受，所以呢，我们会转向去，我们不只是不想要透过他的创造去认识神，我们甚至于会去拜神所创造的。所以今天呢，要是你是在这个状况里面，我可以鼓励你去好好的去认识神的创造的这个地方。那你需要看到的不是他本身多美好，你需要看到的是他指向的是那一位应得荣耀美好的神。那我们单是看到神是美好的，他是应得荣耀的话，那这个足够吗？事实上不太够，对不对？因为我们还是不知道说他对我们的要求是哪一些，我们不知道说我们跟他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子的。我们要是不知道说我们跟他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话，他永远就是一个高高在上我们触不到碰不到不可以认识的神。所以呢，神他又透过了他的话语来跟我们讲说他真的是什么样子一位神，还有他对我们的期待是什么。那这一切呢，他给我们的一切呢是美好的。第七节到十一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塑形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岂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禁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是神的律法是多么的美好的，它可以让我们有智慧，它可以转变我们的生命，它可以让我们得到最大的公义，然后我们可以享受与他最美好的关系。然后因为如此，所以呢，我们可以说，或者这位诗人可以说，大卫可以说，他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我那个时候呢，就是唯独物质主义，唯独化学的时候，事实上我那时候生活过得非常的不好。在我很多同学的眼中，就是我那时候就是还算，就是还有朋友，然后过得还不错，然后就是功课还好这样子。所以在很多人的眼中，我就是一个就是还算成功的人。可是呢，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说我的心里面是多么沮丧的。因为我在读化学的那个过程里面，我一直在拜那个偶像的过程里面，我慢慢的意识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事实上化学我的这个偶像没有办法给我所需要的那些答案，因为我慢慢的意识到了说，就是化学没有办法解释我们人类最渴望的一些东西，它没有办法去解释为什么我们这个世界或者我们人类有一些坚持这个样子。化学或是科学，我们广一点来说好了，科学它没有办法跟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有勇气，科学没有办法跟我们说为什么艺术对我们来讲这个美感是那么重要的，科学没有办法跟我们讲说为什么我们要去尊重另外一个人。因为到了最后，我们要是纯粹拿物质来看的话，我们人我们是没有价值的，就是我们纯拿物质来看，我们大部分都是碳跟水，然后可能有一丝丝一点点的那种重贵的金属。可是要是我们就是人把我们把它变成了纯物质的话，人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为什么我们要去在乎另外一个人是一个人的这件事情呢？没有必要。可是偏偏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又都知道说我们应该去尊敬另外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说我们应该得到尊敬，我们的价值我们知道超过了就是这些碳跟水而已。科学没有办法解释说为什么人的价值超过了纯这些物质的东西而已，科学没有办法跟我们解释说为什么勇气是一件好的事情。好，假设我们人真的通通是只是猩猩演变过来的而已的话，那第一只有勇气的猴子一定是最早死的，他有勇气的那个基因不可能被传下来，所以勇气这个东西到底是哪里来的呢？不可考，而且在那个系统里面勇气没有价值，它不应该被人拿来当是一个美德，因为它只会让你更快的牺牲自己。所以它是没有办法解释这些美好的东西的。它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我们喜欢音乐，我们喜欢艺术，我们没办法看到那些东西的价值。到了最后，我们要是以为我们只是纯物质的话，这个世界上很多好的东西都会被人否定掉。那我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我看到了说这个物质主义的想法，这个纯科学的偶像，对我来说是没有办法满足我心里面深处最需要的那些东西的。所以我就开始探索有什么别的东西是可以满足我的呢。那刚好那个时候我上了大学，然后在大学里面我遇到了一群很虔诚的基督徒，然后他们开始跟我分享说，就是神是一位什么样子的神，圣经里面所教导的一些东西是什么样的东西。那也因为他们向我开始传福音了，所以我自己决定说我想要开始认识这位神。所以呢，我就拿起了圣经开始读。那因为就反正本来就已经辩论很多了嘛，所以在讲创世纪的时候，我就啊 OK， 你们就是这样讲。然后读到了约书亚记的时候，我开始觉得说，那我在读这些到底有什么用呢？就是它是我慢慢的有意识到说，就是这些事情是好的，可是离我好远哦。所以像那个时候我开始读的时候，我在读律法的时候，我慢慢的看到了说，事实上人要是能够就是以这个模式活出来的话，这个是好的，非常好的，我觉得是很不错的。那个时候呢，我也意识到说，就是要是我们的人类可以慢慢的活出那样子的生活，就是群体活出那样子的生活的话，那这个世界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世界。可是呢，我怎么做就是做不到，所以我那时候觉得它离我很远。所以我意识到说，有一点点的这个，就是耶和华他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他的命令清洁能够明亮人的眼目，他的道理纯净存到永远。我有开始意识到这个，可是呢，我还是觉得他离我很远。 所以神的话语它是美好的，然后它是会转变人的，因为我在读了那个话语的时候，我的生命的确开始有了转变，可是我也意识到了说我是没有办法活出来的。所以你看哦，第十二节，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费免犯大罪。所以在这里他那个大卫他在恳求神，就是好，我知道了说你的律法是这个样子的，那可是呢，我不只是不想要犯就是我认为的这些很明显的罪以外，我还需要神多让我知道我还有犯哪些错呢？我是不是有很多东西都是还没有被显现出来的呢？所以神的话语它有这个作用，就是它是美好的，它是比蜂蜜还要甜的，它可以转变我们的生命的。可是事实上我们在跟它就是对应的那个过程呢，我们经常会忽略说我们到底自己是谁，所以我们还是需要神的帮助来做这些事情的。那的确神是会动工的，神他会向我们显现我们自己的罪的。那个时候呢，我读了那些好的律法，我想要改变我的生活，我想要去做更多的好事情，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帮助就是可能有需要的人，或者我想要让我自己变得一个更好的人。可是我无论多努力，无论多努力，我都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事实上我的努力只是为了要证明我是一个好的人而已，而不是真的就是单纯的想要为善这个样子。所以对我来说呢，神的律法渐渐的变成不甜，因为他一直在控告我。对我来说呢，神的律法渐渐的没有那么的宝贵，因为他太恐怖了，它对我来讲是一个就是完全办不到的一件事情。那感谢主的是，那个时候呢，我的基督徒的朋友再次的出现了，他们跟我说就是你不只是应该要读旧约，你应该去读新约。所以我就慢慢的就转去了新约，我开始读福音书，我开始读了使徒行传，然后我到罗马书，然后我是在罗马书里面信主。那在这里面呢，我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我慢慢的开始可以面对说我是罪人的这件事情，然后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神的话语的确是很美好的，以一个客观的角度来看的话，它是非常非常美好的，神的律法是非常好的，神给了我们十诫，可是他不只给了我们十诫，他给了我们更多的律法来让我们了解说十诫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就等于是多让我们解释了。然后他又给了我们整卷的旧约，让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在就是要活出这个十诫的基础，不是只是我们自己的努力而已，而是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跟他是有关系的，我们跟他是有约的关系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关系里面，我们才能够活出十诫。可是呢，他也让我们知道说，在整个旧约里面，神的子民一直没有办法活出十诫，因为神的子民从亚当跟夏娃以后就一直的堕落，我们有原罪在里面，所以我们一直活不出这个生活。所以在旧约里面呢，他开始去跟我们讲说，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他会差派一个救世主来到这个世上，然后这个救世主呢会解决这个罪的问题，他会让我们回到一个可以守好这个十诫的状况里面，他可以让我们慢慢的看到而且真的活出就是这个律法的美好，我们可以再次的活出就是应该要有的这个生活，因为这位主来了。所以我在律法里面，我经历到的是一开始的吸引，然后到了最后的排斥，然后我在耶稣身上，我慢慢看到了更大的美好，更加的吸引。我在读新约的过程里面， 我慢慢的看到了耶稣基督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人，他活出的生活是多么好的，他是多么的爱世人，他的牺牲是多么的伟大的。然后我看到的是他完全的活出了那个我一直做不到的律法的生活，然后他最终虽然他不应得那个可怕的刑罚，他不应该被挂在十字架上，他不应该需要受到死刑，可是他的的确确的因为我们而愿意受到这个刑罚，他愿意代替我们被挂在十字架上，他透过这个牺牲来表达了最大的爱，也表达了最大的公义。罗马书第三章21节到26节，但如今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都亏欠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上帝设立耶稣罪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他用耐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呢，当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完全的活出了这个律法，我们就看到了他就是那一位真的比金子还要可羡慕的，比蜜还要甘甜的人。然后我们因为看到了他的美好，我们受到了这个吸引，所以我们愿意相信他。我们知道了说我们是多么不堪得救的一个罪人，可是我们唯一能够信赖的就是他为我们所做的牺牲，我们唯一能依靠的是他在十字架上面所流出的宝血，而不是我们自己自认为义的一些行动。我们因为相信了主耶稣基督，我们与他有了联合，所以呢，神看到了我们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主耶稣基督最完美的义，而不是我们肮脏的罪。所以呢，当我们在这段关系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是这么的美好，他是甘甜的，他是最宝贵的，他是全然公义的。所以今天要是你还不是基督徒的话，我鼓励你好好的花些时间在自然界里面试着看到神的荣耀。我相信你要是真的有一颗柔软的心的话，你会受到这个挑战，你会知道说，你会看到说，你不只是滥用，你不只是不拜神而已，你还滥用了他的美好的创造，那个原本应该要向你宣扬神的美好的创造，你把它拿来当成偶像了。那你会得到这个挑战，然后慢慢的去求寻主，去认识神。那我也鼓励你，不只是试着在自然界里面去认识神，你要在他的话语里面去更加的认识他。然后你会看到他的教导真的是美好的，你会看到说他给的律法真的是甘甜的，而且宝贵的，他是会转变你整个生活的。可是你也会慢慢的看到说你真的没有办法活出这样子的生活，因为你是一个罪人，因为我是一个罪人，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罪人。所以呢，我们需要的义不是我们自己的义，我们需要的义是那一位从神而来在律法以外的义，就是主耶稣基督。整卷圣经都在宣告他的美好，那我们只有在相信他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把他的义真的纳入我们自己的身上，让神看到我们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个义人，他看到的是一个好人。然后因为我们有这个在神面前的新的身份，所以我们现在被释放了，我们从罪的辖制里面释放。你看第13节， 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因为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到了释放，我们得到了自由，我们不再受罪的辖制了。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可以有自由活出那最美好的生活。那我们都知道说，事实上在这个我们在这个这一生中，我们不会看到这个完全的完美的呈现出来。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每一个人，包括我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与罪作战。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在跟我们的罪作战。可是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信心，都可以有信心说，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战胜了罪，所以有一天我们也会活在那个没有罪的世界里面，我们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没有罪的人。那那一天的时候呢，就是最完美的世界的呈现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一天，就是新天新地来到了这个世界的时候。那那个时候呢，这个世界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任何的痛苦，我们没有任何人有悲哀，我们会得到我们应得的所有的安慰。所以呢，我们现在被释放了，可以开始试着去活出那个最美好的生活。所以我们要是原本就认为说我们只是被罪捆绑了，那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或是我们不是应该要做，我们会做的事情，就是我们会放弃，我们会就是想说啊，反正我就已经被捆绑了，我再努力都没有用，那我干嘛跟罪作战呢？可是我们现在被释放了，我们有选择可以不犯罪了，我们是有不犯罪的自由了。因为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慢慢的去接更加的去认识神他的命令他的律法，然后我们可以慢慢的试着更努力的去活出他最美好的诫命。然后在这里面，当我们看到了我们慢慢的成圣，我们慢慢的成为主耶稣基督的形象的时候，更像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会更加的意识到说，神的律法真的是美好的。我们在行出这些东西的时候，当我们去造就别人也造就自己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的美好，他的律法的美好，而不是只是一直受到律法的指控而已。那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过程。我们接下来的一生中都会与罪作战。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神的保守。第十四节，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的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是蒙悦纳的。所以有看到他那个字吗？愿我口中的言语。所以他知道说，经常他的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是不会受到悦纳的。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都还会一直犯罪，我们讲的话，我们心里面的想法都还是会去否定神，去反抗神的。可是呢，我们可以愿主耶稣基督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我们的磐石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赎主主耶稣基督，他的圣灵是会在我们心中动工的，让我们慢慢的慢慢的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是可以受他悦纳的。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好，第一个，要是你不是基督徒的话，完全的依赖主耶稣基督；要是你是基督徒的话，你完全的依赖说耶稣基督他会动工，然后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可以更加的努力去活出荣耀他的生活。然后我们一直的祷告，就是求圣灵继续的动工，让我们可以一直经历他在我们身上成圣的那个过程的动作，然后慢慢的我们会发现说，我们的生命转换了，我们可以因为主耶稣基督而看到神的荣耀，也活出荣耀他的生活。那今天呢，愿我们每一个人，在座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这个生命的转变，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神的荣耀，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说， 你经常在向我们说话，你在你的创造里面显示了你的荣耀，你在你的话语里面让我们看到了说，我们是罪人的这件事情，可是你也让我们知道说你的律法是美好的，是完美的。主，我们感谢你，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基督那一位完美的呈现了而且成全了你的话语的救主。天父啊，恳求你让我们愿意把我们一生都献在他的面前，让我们可以因为信靠他而得到你最完美的义，让我们可以因为信靠他而从罪得到释放，让我们可以因为信靠了他而得到活出你美好的律法的自由。我们祷告这些奉主耶稣的名， Amen。